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

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才留下一些温柔。手翻了一个大跟头，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那里过了奇葩的扫帚，传说在那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天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这段时间啊，咱们北京市民朋友最关心的活动应该就是北京国际电影节了。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呢，将于4月15号到5月1号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新美金盛影视城隆重举办。那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啊，本届电影嘉年华呢，不仅有经典的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明星近距离的互动，更有六大主题乐园来供游客尽享春日的狂欢。4月15号到5月1号，来电影嘉年华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不过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听友，电影嘉年华活动期间呢，4月16号和4月23号这两天是暂时闭园的。那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呢，一定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人社部消息，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70万人，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再创新高。将研究破解留学回国人员永居难、落户难和子女入学难等问题。近日，三大运营商表态支持并落实雄安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前谋划，坚持高标准建设。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还表示 5G 提前布局雄安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日联合发布报告，呼吁各经济体采取措施降低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近日，北京市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房天下等15家网站，要求含潜力、升值无限、商住两用、学区房、全款收房等违规信息的房源必须全部下架。

9 9 9，听资讯。 今天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 9 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席会议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完善企业举报查处机制，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近日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工信部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9年，我国云计算产业规模达到4300亿元的发展目标。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1月1号到3月31号，北京接报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聚集性疫情166起，其中82起发生在幼儿园及学前机构，除平谷和延庆外，各区均有疫情报告。 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里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渐入一片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独白，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

那不妨去柬埔寨，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微笑。这是一个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国家，随处可见耸入云霄的棕榈树，就地取材而搭建的高脚茅草屋，小商小贩的摊上有数不尽的丰盛水果，散落在仙丽城中岁月摩挲的吴哥城堡。小城仙丽和喧闹的金边相比，显得安静而毫不起眼，但是令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趋之若鹜的是，小城北部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吴哥寺也叫小吴哥，是吴哥古迹群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也是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狭义上的吴哥窟就是指的这里。吴哥寺不仅规模宏大，造型完美对称，浮雕更是精美无比，体现了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高峰，并作为柬埔寨的标志被印在了国旗上。巴戎寺是大吴哥的中心，也是最精华的部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著名的高棉的微笑，世界上最美最宁静的笑容。穿行在众佛塔间，无论身处任何角落，都会发现有含笑的眼睛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女王宫的名称中有女王的城堡的意思，是吴哥古迹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建筑以小巧玲珑、精致剔透、富丽堂皇著称，被誉为吴哥古迹的明珠。女王宫的外墙很特别，均以红砂岩为建材，只要有阳光就会闪现温暖的色泽，而这种材质很好雕刻，因此女王宫的围墙、门楣、三角楣都深刻着如织锦般的纹路。崩密列在废弃的庭院和塔之间，草木树木茂密地生长着，很多年来这里一直都是难以到达的地方，所以相对原始。崩密列内部的一些雕刻都反映出了佛教特色的主题，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建筑的损坏也较为严重，难以恢复其原样了。而今天的金边充满着蓬勃的朝气，这里的河滨或酒吧都恰如其分地展示着这个东南亚都会的魅力。华灯初上的金边夜景非常美，三四层高的法式小楼慵懒地躺在夕阳的光辉里，尖尖的佛塔又在玫瑰色的天空下显得庄严而神秘。去金边皇宫见识高棉文化的灿烂和丰富，去国家博物馆深入了解柬埔寨的古老历史，或者在监狱博物馆里努力理解这个国家近年的创伤。你可以在中央市场四处转悠，体验金边当地人的生活，在俄罗斯市场购物，也可以在漂亮的精品店里闲逛淘宝，还可以冲向当地小吃摊抢购小吃，或者在餐馆优雅的环境中美美的饱餐一顿。不管你喜欢什么滋味，也无论你想吃什么口味，一切尽在金边。而在西哈努克，这座城市最诱人的地方在于白沙炫目、海水湛蓝的海滩。走出仙丽的千年迷城，再来到西哈努克港的沙滩上度过几天悠闲的假日，大嚼着现烤的鱼虾，打量着贩卖小吃的姑娘和嬉闹玩耍的儿童，柬埔寨之旅可以称得上完美。柬埔寨人的生活与世无争，平凡得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们虽然不富有，但活得很开心。无论是坐着三轮车颠簸在古迹之间，还是带着信仰登上吴哥窟的高台，又或是在西哈努克海滩悠闲地晒着太阳，柬埔寨都可以让你的旅途美妙而丰富。只有你来到柬埔寨，你才会知道有一种感觉，就是身在人间而心处天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